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长安街西向东方向，通惠河北路二环到三环，以及光辉桥到四惠桥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Goodbye work。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投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你带伞了吗 ？Hello， 天下雨了，打雷了，快收衣服啦！ 谁现在会把衣服挂在外边啊？我们是想说，现在刚好赶上了下班的点儿，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有可能，因为今天呢，这个白天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哎，没必要带伞。哎， 是。 没想到一到这个傍晚时分，就天下大雨。反正我们这边啊，在我们的电台附近呢，这个雨下的不小啊。 对，夏天的天气就是这么阴晴不定。 嗯，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如果呢没有带伞的话，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单位啊或者公司稍事休息啊，稍微这个等待片刻，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等到雨小一点的时候再走。 对，我们要提醒一下行车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一定要保持驾驶安全啊。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今天的娱乐最王牌呢，依然是我们世界杯的特别策划，我们的世界杯王牌嘉年华。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其实每4年一届的世界杯呢，不只是足球，也关乎音乐啊、时尚啊、美酒美食之类的，可以说是一场全球共享的盛大嘉年华。 哎，真的是这样。所以你看，我们最近也陆续推出了我们的974世界杯王牌嘉年华的各种各样的系列活动哈。那么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世界杯带给你的感受，你的关键词会是什么呢？ 爆冷。 爆冷。 凉凉。说到感觉自己特别专业一样 啊。 享受、狂欢。 好吧。 对吧， 昨天其实那个凌晨的比赛呢，也有可能关注了啊。你看，也是有些朋友猜对了比分呐、啊，或者觉得哎，好像比赛跟我想的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开启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嘉年华的主题，确实会有很多的关键词的。 对，在你心目当中关键词是什么呢？联络我们，找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接下来我们想请各位一起跟我们来听这样的一段内容，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们精心来去策划准备的啊。 对，记得在回复关键词的同时，不要忘了这周六，也就是明天，我们和大家要面对面 face to face 来开启第二场的线下之旅。 我们总说足球是圆的，而世界杯就是一个大大的嘉年华，在这里。我们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欢乐与收获。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浪漫与美好。 哦，上帝在， 我们也许会经历挑战和挫折， 拥抱着你 Oh my baby，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纵然是我苍白求存，伤痕 但依然可以坚持并追寻。没错，也许人生就像是足球一样，我们经历着成功与失败，欢笑和眼泪，但是不到最后一刻，谁又敢轻言放弃？娱乐最王牌特别策划世界杯王牌嘉年华，音乐串联五味人生，尽享足球热情欢乐。 没错，世界杯的热度还在继续当中，虽然小组赛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马上会迎来更加残酷的淘汰赛了。 对，所以呢，世界杯的王牌嘉年华，我们今天首先打开的第一组关键词就是快乐和收获。 哎，也可以说是欢乐和收获哈。所以我们先抛出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吧，那就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主题歌啊，这个主题曲它是来自于某一届世界杯的哈，请问在那一届世界杯当中最后获得冠军的是哪支球队，你还记得吗？ 嗯，编辑答案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鸡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本节目奖品是由加拿大太阳马戏提供的阿凡达前传霍鲁克首次翱翔的演出票两张，8月1号到12号沉浸式多媒体的舞台体验，会带你重回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世界。 刚才我们说过了，我们这一段呢，这个第一组关键词就是欢乐和收获了。这是我们今天世界杯王牌嘉年华，我们这个特别策划啊，第一组的关键词，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一段会有很多热情的音乐，同时呢，我们也会多多来送出福利。 对，比如说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的《阿凡达前传：吐鲁克首次翱翔》，它是由现场娱乐演出制作公司加拿大太阳马戏团与詹姆斯卡梅隆导演共同联手打造的史诗级的舞台作品。 嗯，演出是8月1号到12号震撼登陆北京的凯迪拉克中心。 嗯， 沉浸式的多媒体的舞台体验，这样的话呢，大家会感受到的是那种很完美的舞台的呈现，你自己基本上会觉得，哎，我就是身临其境的状态了。 对，所以呢，我们刚才抛出了一个问题，请现在编辑答案。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家 FM 就可以了。 对，就是刚才听到的这首世界杯的主题曲啊，它是来自于某一届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啊。嗯、但是那一届世界杯最后获得冠军的球队是哪一支？你还记得吗？ 嗯，我们可不可以友情提示一下是哪一届世界杯呢？98年。 法国世界杯， 嗯， 这等于是把答案告诉大家了。所以如果你想重回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世界，记着来找我们赢取这两张珍贵的门票吧。 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就是这么简单。 嗯，发微信给我们就好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吧，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世界杯的全新的赛程啊。今天晚上是没有比赛，大家可以休息一下了啊。 有人就觉得说，天气是不是和各大商家都已经商量好了？ 今儿晚上就是下雨啊，正好大家可以好好休息，补个觉。 对， 16强已经出炉，明天本周六晚上1/8决赛，法国对阿根廷，这是这个非常重点的比赛了。 嗯，还有在本周天凌晨2点的是乌拉圭对阵葡萄牙，在周天晚上还有西班牙对阵俄罗斯的比赛。 星期天晚上哈。 嗯， 好吧，那我们顺便呢就要请大家一起来参加到我们的这个地面活动了。我们的节目真的是，我为什么老有一种海陆空的感觉，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融合，包括呢我们有微信的推送，微信的报名参与赢取福利，而且我们的嘉年华就是这么丰富。这一段既然我们说主题关键词是欢乐与收获，大家除了听节目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地面活动参与一下哈，可以本周六晚上8点半我们会联手早安音乐秀，然后呢举办我们的世界杯王牌嘉年华的主题活动的第二场。 哎，时间呢就是在6月30号的晚上，也就是明天晚上的8点钟正式开始，地址是在火皮精酿，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啊。 对， 北京市海淀区7支门外高粱桥斜街19号院10号商铺。 对，就反正挺好找的啊。然后这一次的活动主题有啤酒，有音乐，当然还有足球，现场我们还有这个 足球宝贝。 我刚想说音乐人，咱们怎么说应该是换一个说法好不好？ 是。 对，还有呢这个我们的非常不错的创作音乐人参加，所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杰 FM 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我们在现场也是比较期待老白啊一展歌喉，是不是？ 那你要一展你的舞姿，是不是啊？ 我也可以尬一下歌啊。 我是觉得最重要的是足球还有精酿啤酒了 啊。所以如果你住得近离得近，想来去，最后的报名机会千万别错过， 一起来现场去喝一杯冰啤酒吧。 太阳好大，我不想上班，每天都是无止境的流汗，让我暂时逃避这样的生活，我需要一杯冰啤酒。 还不行呢。 来到一个很温馨的咖啡厅， 在哪里？ 想听音乐，想认识新的朋友， 但 是我的手上少了一杯冰啤酒。一杯冰啤酒，再来一杯冰啤酒。 好的， 来到一个很温馨的咖啡。 今天我们的音乐呢也是要配合一下我们的主题活动了、嗯、但是我总觉得这首歌好像和现在的天气又不是那么的搭配了、 嗯、一杯冰啤酒然后加烈日炎炎 是不是有点太凉了啊常温的有没有这里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哎，千万不要爽约，如果你报名的话、嗯、如果你还没有报名，抓紧这最后的机会。 大家现在只需要回复啤酒，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就可以收到我们的链接回复了。 嗯，所以这个那场比赛应该是很多人都很期盼的，就是法国和阿根廷的这个对决了。 嗯，阿根廷加油，梅西加油。 你没有说出 C 罗，我很开心。 是吧？现在伪球迷已经晋升了。 那法国队有哪支？有哪个球员？你 法国队加油！法国队全队加油！ 队员 不知道。 不知道，我告诉你一个好吗？ 嗯。 齐达内， 他不是退役了吗？ 呵，没蒙着。还是那句话啊、嗯，希望梅西呢能够。在淘汰赛当中呢更显英雄本色 加油啦 对 嗯 曾经失去的那些被别人说很慌的岁月我一定要把这失去的东西找回来 我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再度添上新事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这让我们就想到了英雄本色这部电影我们刚才说到了像梅西能够进行英雄本色啊 是 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也是一部有关于足球有关于这个英雄的电影就是俄罗斯的电影叫最后一球其实这也是在世界杯期间特别来放映的电影了 对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位落魄的球星带领一支菜鸟球队成功实现了逆袭的故事 对就这个球星的名字叫尤里啊这部电影的气质呢可以说是既燃又丧就是说哎有很多的很燃情的非常的励志的部分但同时也会有一些小忧伤啊 嗯 据说影片的主演就叫做 丹尼拉科兹洛夫斯基、哎、号称是这个俄罗斯版的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这名字念的挺溜啊 呀 丹尼拉科兹夫洛斯基 反正什么司机念都还挺好、 啊、他同时其实也是电影的导演兼编剧 嗯，所以说这样一部俄罗斯的足球电影在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呢可以说是非常应景了 对哎，说到这儿我必须要说我们这一段、嗯、第一部分的节目呢我们说第一组关键词叫欢乐和收获 嗯， 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也会说不定就送你到这个电影院去看这部跟足球有关的电影了 你看看世界杯期间多了一个选项 A 看球赛 B 看电影 好我们是不是可以公布一下我们刚才的问题答案了 啊刚才那首歌曲呢首先来说一下是生命之杯大家非常熟悉了 对就 是 对来自于这个瑞奇马丁 Ricky Martin 的这种 Cup of Life 冠军是谁呢 就是法国队 Roadblocks, one shot, one truth, no fears, one flag. Oh yeah, we'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Oh yeah, where y'all at? We right here. 现在这首歌听习惯了，还觉得哎，好像没有像之前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那么 不好听了、啊。 Live it up。 对，这首歌听上去好像感觉就是要有很多球队被淘汰的意思。嗯，好，我们先不说被淘汰的事儿，因为这一组的关键词，我们第一时段就来讲欢乐和收获。 对，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世界杯王牌嘉年华，内容特别的丰富多彩，比如说每天我们可以开车在路上听广播之外呢，还可以参与我们的微信互动，当然还可以赢取我们的这个名额来到我们的现场。 对，这是我们的嘉年华系列活动的第二场了，这场呢是就是我们在这个火皮精酿进行啊，精酿啤酒可以喝，而且可以有音乐现场的 live， 还可以听艾科还有我们的音乐嘉宾来唱歌， 是这样的吗？ 我们还可以看足球。哎， 你知道昨天我就在想说我在现场去唱什么歌呢，体面你觉得怎么样？ 哎，我帮你想的是不一样的。 哪首？ 我帮你想的是两只老虎。 小燕子好不好？ 要挑战一下难度嘛，是不是、啊、 小燕子传花衣、哎、那首歌。 这行了，春天都过去了啊，这都已经是夏天了。好吧，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鸡 FM 来报名。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节，回复啤酒两个字，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就可以收到相关的链接啦。 对啊，今天是最后报名的机会，千万别错过。但是我们有前提和要求，你最好是能够把球赛看完啊，咱们一块儿看完法国对阿根廷的比赛。 就像李健说的，我愿人长久。 对，然后呢直接参与我们的报名就会有机会了。听歌。 人生有许许多多路口，常常不知向左还是右，有时候我会感到孤独，偶尔想找个人一起走。不能太强求，不能太自由，随波逐流。可是我追求真心的牵手，我愿人长久。我也会有失望的时候，抱怨生活对我不够好，不能像电影曲折结局依旧，但我庆幸自己能泪流，尽管下次伤心还会有，终究是真切不麻木，喜怒哀乐细水长流。不能太强求，不能太自由，随波逐流。可是我追求真心的牵手，我愿人长久。向左还是右，有

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k。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 哦，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啊，但是请你一定要在下班路上注意安全，外面在下着雨。 对，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好不好？ 刚才介绍过了，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的世界杯的王牌嘉年华还在继续当中，我们的节目呢是有的听啊、有的聊，有的吃，有的玩， 有的喝、 有的看。 这一次呢也就是在明天周六的晚上8点，我们有一场落地的活动，有啤酒、音乐、足球，地址是在西直门。 西直门的外钢料鞋外，嗨，你这一只西直门的把我在哎西直门啊， 对， 别门了啊，西直门外钢料桥斜街19号院，然后10号的这个啤酒精酿，到时候呢我们还有神秘的音乐人，也不神秘，就是崔龙阳同学也会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唱歌玩。 对，所以呢，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啤酒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 最后的机会了哈。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世界杯的特别策划，我们的第二时段啊，我们就要打开世界杯的第二组的关键词了。 来个翻译啊。 因为刚才第一组是欢乐和收获嘛， 是、 啊、第二组是什么呢？ 浪漫与时尚。 稍后在王牌新发现，我们也看看男生如何通俗易懂的跟女生来解释越位这个足球名词。 还挺难的， 真是不太容易。 喜欢看你什么不足球，喜欢听你为烦恼惶恐，因为朋友以为生老道，让我怦然心动，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佳听众， 好像 很像， 心灵相通。我不懂把忧伤来歌词背诵，预备你久不久为默默心痛，做好我的功课，随时为你主动。 有些心事我无法形容，就你一个听得懂，只要借耳朵给我几分钟，你就成为我的英雄。吹吹风，你总有办法让我心情放松，看看看又看到你的笑容。 喜欢看你像个糊涂虫，喜欢听你为烦恼惶恐，因为朋友以为生老道，让我怦然心动，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佳听众， 好像 很像 心灵相通， 说话你为什么都认同、 啊、 为什么 有的时候我比你还要激动， 想过去一起吹吹风，找个老地方能看一看星空， 去看那半透明的天空。喜欢到你像个糊涂虫，喜欢听你为烦恼惶恐，因为朋友以为生老道，让我怦然心动， 你是我最佳听众， 好像 很像 心灵相通。 我有失恋，为何只想到你，又为何你会准时出现我面前，不让我失控， 因为你是我想要喊痛，因为我也有需要喊痛。问题去 是我最佳听众。 的时候真是要耐心一些，去做一个最佳的听众。当别人跟你倾诉的时候，或者说跟你请教的时候呢，就是要耐心去回答。比如说对于艾克来说，他是这座城市的新人啊，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要学习的，包括怎么能够不把西直门说成西直门，怎么能够不把广渠门说成广渠门啊。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没关系，包括足球，女生本来她可能就不太了解， 对 什么这个任意球啊、角球啊、什么越位啊，这都是什么东西， 这都是生僻名词啊。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不断的去发现一些新鲜的事？ 对，今天就来发现一个名词，什么叫做越位呢？ 好好学学啊。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身兼多职的艾科。从以前的导游身份带领大家逛北京的大街小巷，发现边边角角的冷知识，到世界杯的伪球迷，终于发现这个位置很适合我嘛。因为世界杯对于很多伪球迷而言就是三个字，凑热闹。当身边的朋友看球的时候特别生气的议论，你看那个谁谁谁又越位了，这个时候你就会犹如当头一棒。越位，什么叫做越位啊？ 啊，你这段时间看世界杯吗？ 看。 知道什么叫越位吗？ 知道。就是当对方进攻的时候，如果在传球的过程中后面没有己方的球员的话，就算越位。 越位你还不知道？世界杯都进淘汰赛了好吗？越位就是进攻方的球员，你在没有拿足球的状态下，你不能位于人家最后一个后卫的后边啊，光站在门将前面这是不行的。 如果说你的女朋友不知道什么叫做越位，你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让她知道，你怎么跟她解释？ 画个线呢，我给她画一条图就知道了。 哦，就是你去买口红去啊，然后你要去买去，然后人家另外一个人只有这一支口红了，但是那个人先把钱交给了服务员，这个口红就归他了啊，他就越位了。 来，你看看场上哪个球员你觉得最帅，或者就是来打开手机，哎，打开百度，百度越位位，好，自己去看吧。 你就告诉我，如果你的女朋友不知道什么叫做越位，你该跟她怎么解释？ 啊，对，就是说你和你男朋友是一对的，然后你的闺蜜是对方门将，那如果说你男朋友这个时候距离你的那个闺蜜然后特别近了，那么就证明他是越位了。 哎，等等，那依照这个逻辑，什么叫做造越位呢？那就是说你准备好了蜡烛、牛排和红酒，然后你跟你的男朋友和闺蜜说，我今天要出差，等男朋友和闺蜜在家喝到马上进入到下一个看比赛的主题的时候，你从楼道的消防栓里爬了出来啊，这就叫做造越位是吗？言归正传啊，想要向女朋友解释什么是越位，确实得需要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呢就是你得先有个女朋友啊。好啦，玩笑归玩笑，世界杯期间呢，我们还是会有很多好玩的周边消息和大家放送，同时呢还有更多的好音乐分享给你们。希望看球赛这件事情不要影响家庭和睦，来自方大同和薛凯琪的复刻记忆。越位这个事儿呢就不用在生活当中复刻了，还是保留点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吧。有请方大同、薛凯琪复刻记忆。 你还好吗？好久不见，又来这里这个老店，后来的你喜欢了谁？我们回忆，他不爱我，他离开你，爱回来就回去，在不同的城市努力，偶尔也会想想你。 怎么样？现在越位这个词儿你算是理解了吗？ 我算是通过另外一种奇特的方式理解了。 但是如果真的是在看足球比赛的过程当中，你能理解越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可能还要依照第一位听众给我介绍的说画一张图吧。 对，还真的是得看着图或者看着电视给你解释。但是我这儿有一个也许不太一样的版本 啊。怎么了？ 就是在双方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当你在属于进攻的时候，传球的那一刹那，我不能在你们防守球员背后猫着。明白吗？ 你这猫这词儿用的特好。 哎，这对对，就这样 形象， 接地气儿一些，你就明白了吗？ 对 对 就不能说人的后卫都在你身前，然后你跟那球员门口猫着。哎， 好了，所以说啊，通过我们的节目，每一天伪球迷都能够 get 到一些新的冷知识，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吧。啊。听完了，我们节目功能很多，除了你可以在 radio 在线听我们节目之外，线下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的活动也很精彩。同时呢，你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查阅我们的歌单，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稍后晚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歌单抛上来哦。 对，另外呢，行驶在下班路上的朋友注意交通安全，尤其碰了下雨的地儿开车更是要小心。还好我没有人保。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世界杯特别策划，我们世界杯的王牌嘉年华，除了线下活动，线上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的世界杯的第二组的关键词 啊哈，那就是浪漫和时尚。 对，刚才你看有关于这个啊，男生女生有关于越位的讨论啊，我觉得其实细想来这些对话还挺浪漫的啊，很有意思。 对， 而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这个纪录片呢，它虽然也不浪漫也不时尚，但是绝对是接地气，而且你听了一定有感觉， 特别可口啊。因为前两天我们推荐过一部非常特别的纪录片，叫做《人生一串》。 对， 这是国内第一档呈现国人烧烤情节的纪录片，而且据说节目组走遍了30个城市的500多家传奇烧烤摊儿。 对，我们这儿打一括弧，我们就是推荐各位呢吃烧烤，还是要多吃蔬菜。另外呢，烧烤这东西尽量少吃。但是呢，这么制作精良的这个纪录片呢，其实在豆瓣上有收获了很高的评分，有9.0分啊，而且看过的人都说，这才是中国版的深夜食堂应该有的样子啊。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世界杯期间有什么比3-5个好友一起在烧烤摊一边撸串喝啤酒还有看着足球更惬意的事儿呢？ 对啊，都是正规的烧烤店啊。有的朋友还没来得及看啊，这个所以今天我们的原因重现就安排这么一小段内容，我们听一小段，大家也算是一起过过瘾吧。 原因重现， 傍晚6点吃肉高潮如约而至，烤到颜色金黄时是最好的火候，肉皮外面焦香，里面充满胶原蛋白，混合着肥肉烤出的油脂，又香又弹，口感奇妙。大块的瘦肉很有嚼劲，越嚼肉味越浓，再配上辣椒、黄豆、芝麻磨成的蘸料，别提多香了。 老辣椒，天气好了， 听着实在是太馋了，我就觉得我现在才发现，不仅是你看一个东西会看馋，听一个东西也能听馋了。 对，就有种感觉，就是撩开我们的后槽牙子。 哎，等会儿你先把口水擦擦，这话筒特别贵好吗？刚才这一段说的是西昌的火盆烧烤， 嗯， 当中还有云南的这个勺筒小串啊、 嗯， 还有新疆的红柳烤肉， 还有湛江的烤生蚝。如果说深夜打开这部纪录片的话， 别，这实在是太难过了， 可能会被拉黑。啊、 可以想见，说天南海北这个各地的这个烧烤风俗不一样。 嗯， 但是呢，有关于世界杯，我们在这一段主要分享的是世界杯，它不光是足球啊，也会有浪漫和美好呈现在我们的平凡世界当中。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一起吃串。 我走小半个，吹着小微风。夏天呀，拒绝好朋友，老板烤韭菜，可香菜茄子了一半，今晚我就满足了。双脚玲珑山小区的前面，兰州拉面馆，大家来路转，羊肉串手抓饭，配冰洋纸和玻璃罐，今晚我就满足了。几杯酒吹响牛板凳，分你一半，看广场舞啊，以为我们在跳舞。几杯酒吹响牛板凳，分你一半，就过了三巡，再谈谈理想。我坐小板凳，吹着小微风，北京的傍晚呀，独到奇幻我。 听着更饿了，不过还好，因为是饭点儿、 嗯， 也祝大家在星期五晚上用餐愉快，好不好？ 对，而且这首歌听起来特别有画面感，你知道吗？ 真的是 能想象到在马路旁边的两排那个桌椅。 还是要去正规烧烤店啊、 嗯！ 世界杯其实对于球迷来说关注的是足球，但是对于很多伪球迷来说关注的点那就多了、 啊， 比如说哪个球员颜值高啊，哪个国家队队服好看啊， 德国男模队 淘汰了。这么说，世界杯可是每四年一届的这个所谓的带货王啊。 你比如说，很多女孩就喜欢把这个球衣作为时尚元素穿在身上，对不对？ 嗯。 因为我最近听我身边的很多美女朋友们都说，她们最近最大的一个爱好就是去裁缝店裁缝、 啊、 剪这个足球衣。 呵。 对，然后还有这个世界杯主题的美甲，什么阿根廷啊、英格兰啊、葡萄牙，你喜欢哪个球队，就把它的标志涂在指甲上。 所以要不我们说这段的主题是浪漫与美好，浪漫和时尚呢、 嗯、 在今年的世界杯上，你看那个尼日利亚队啊，他们就这个是浅绿色加那个白色锯齿状那个图案，这个其实感觉也挺潮的 是吧、嗯、 对，特别夺人眼球，还没等上线就已经吸引了全世界300多万预定的订单、 嗯、 而且据说在伦敦的一家运动品牌专卖店的门口，很多球迷早晨6点钟就已经开始排长队 呀。呵， 哎呀， 反正这个球衣啊，先不说它的颜色啊，有人说舒适时尚炫酷，没有运动也能穿啊，这个颜色被称为原亮色， 号称是今年最时尚的颜色了。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问题也决定着稍后你是不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白给100块的这个竞词啊，竞猜词汇的单元。 所以呢，也是有关于世界杯的问题咯。 对，请听题，不是刚才那一首歌前奏、 嗯、 这是忽悠大家啊，不好意思啊。请问世界杯当中的强队法国队，他们的主场球衣是白色的吗？ 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这世界很复杂，混淆我想说的话，我不懂它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热血澎湃，别问由来，心可以在 See the champion, take the field down, Unify us, make us feel proud, 头望起来，双双开怀，天要不过你我胸怀，你是兄弟来自四海，心连起来为你喝彩 Sing forever young, Sing a song underneath the sun, 看世界就在我们脚下，把梦踢到天际无限大， 一起唱，还让梦茁壮，你让我成长，气象风翅膀，你给我力量 Flag, so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还让梦茁壮，你让我成长，气象风翅膀，你给我力量 Flag, so wave your flag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好了，我们的挑战马上开始了。 嗯， 小组赛就是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的猜词游戏呢，在今天最后一轮之后也要告一段落。 对，所以呢，我们也要期待一下下一轮我们该升级成什么样呢？ 我们的节目总是会升级各种各样的互动游戏的版本啊。嗯、今天猜词的游戏两位又要对决了，因为这次我们的嘉年华的活动早晚联动，来自于早安音乐秀的这位听友要来挑战我们娱乐最王牌的听友了。 嗯，他叫做你与氧气共存。 好，而我们娱乐最王牌。刚才选中的一位这个接受挑战的听友，他的名字叫 小小电波， 马上让两位进场。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进入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在这个象征着挑战与挫折的我们的关键词这个单元下、嗯，我们今天的这个挑战环节要终于开始了。 好，我们来先来听听早晚这个两位朋友的声音。 来 ，Hello， 来先来有请氧气哈 ，Hello，Hello，Hello， 怎么称呼你啊？我就叫你氧气合适吗？还是有昵称？ 叫我小刘吧。 小刘， 小刘是吧？ 嗯，那我们晚间选出来那位朋友叫做小小电波 ，Hello， 打个招呼吧。 Hello， Hello， 怎么称呼你？ 我姓王， 小王，小刘和小王，好吗？ 嗯，好了，期待一下我们今天的关键词。今天关键词什么呢？ 啊，先把你们的收音机先关一下，好不好？两位， 我的关掉了。 好的，好的，好。小刘和小王长得不一样，嗨，什么？ 知道我们的这个游戏规则了吗？ 哎、 知道怎么玩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那我现在要给出你们关键词了。在关键词之后，我们首先从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朋友先开始啊， 小刘先开始， 小刘先开始，然后是小王，顺序来向我提问， 嗯， 缩小范围，看看你们能不能最快时间猜对我今天的答案是什么。 嗯、 今天的关键词，飞翔。好，先从 飞翔， 对，先从我们的小刘开始提问吧。 缩小范围啊， 快， 缩小范围， 快，抓紧时间，你一个人只有3秒。 是人名吗？ 人名不是。好，下一位，小王。Hello。 动物名吗？ 是。 肯定是有关于世界杯的呀。时间转一下。 今天这个题特好猜。下一位。 我差点猜 了。小刘，快。 是出现了那些球队吗？ 是出现的球队。好，你只有一个问题啊。下一位。小王， 跟英有关吗？ 是，好，下一位， 小刘。 小刘 小刘啊， 都提示都这样了。 喂， 喂，是法国队吗？ 不是，下一位， 阿根廷。 今天这个题目呢，可以有两个答案，你可以回答阿根廷，也可以回答是潘帕斯雄鹰啊。 对，就是已经帮你把范围缩小到这个地步了。这个小刘可能没有听到。 其实是三个答案。 嗯， 对啊，还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答案是什么？ 什么？ 尼日利亚非洲雄鹰。 嗨，好长的名字。 哦，好吧，这个。最终战胜对手，赢得我们今天的现金红包的朋友是 晚间小小电波，恭喜您， 恭喜。而小刘就非常抱歉了，你刚才说到鹰，你为什么会想到法国呢？法国是另外一种动物吧？法国是高如雄鸡，对不对？ 哦，我也许刚才没听清楚呢。 啊，遗憾了啊！ 在老白给我做这个游戏的时候，我猜成英格兰了。 三标军团是不是？谢谢二位的参与。然后我们今天的预热题的答案其实也很容易哈、啊，法国队的主场球衣应该是 什么呢？ 白的， 蓝色的，对不对？ 蓝色。 对，谁说白色的？你是怎么进场的？ 好了，总之我们还是要感谢你们二位的参与。嗯，顺便还要提示一下，我们早间那位朋友把9.9的小红包发过来，我们还是有小奖励一次鼓励的。 哦，对，我突然发现，就是刚才小刘，他刚才回答的预热题答案是错的，但是他是早间节目回答问题选出来的。 嗯， 这个听起来有点复杂，但是谢谢你们的参与，谢谢你。而小刘、小王将会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现金红包，恭喜你，拜拜。知道你今天选的这首歌特别适合现在的天气、或者说现在的天空，因为刚才还在下一阵大雨啊、暴雨，然后呢现在已经据说雨过天晴了， 而且很多朋友发来这个照片说有双小彩虹，哇，好浪漫呀、 双彩虹、是太美了，所以在雨过天晴的时候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The Brand New Day， 把这首歌也送给所有叫 The Brand 的朋友。 你太冷了吧这也。包括 Gary 说飞翔为什么会猜到英国，是说有一个机翼行走的极限项目，所以猜到了英国啊！ 你是在为我着不吗？ 照片都拍得好漂亮，谢谢你们的图片啊！而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我们既然把今天的节目分成了四组关键词，同时象征了世界杯，我们的节目以及人生，接下来有关于挑战和失败，或者挑战与挫折的话题还要继续。 对 对，有成功就失败，比如说小王最后赢得了比赛，小刘呢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下次可能还会再参与我们的节目。 哎，我们昨天不是在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人的最高级的方式就是面对挫折。 对，比如说德国队。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你们来到娱乐最王牌白话娱乐剧场，接下来将会为您送上白话娱乐。 请您的手机保持静音或调至飞行模式。本节目过程中可以拍照，因为拍不到可以录音，并欢迎您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本节目版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观点来自于娱乐最王牌，如有雷同实属巧合。现在开始。 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你们来到白话娱乐，我是白杰。今天我们来看看世界杯啊。到今天为止呢，其实今年的世界杯的赛程这已经是过了一半了，但是我发现说还是有很多不太关心世界杯的朋友，连最起码的这个常识也不知道，这个也没什么问题，因为可能毕竟不是特别喜欢足球。比如说我的女搭档艾科就是一个标准的伪球迷，刚才他就问我说，今年的世界杯是在俄罗斯举行的对吧？我说对啊，然后他就睁着一双充满求知欲的大眼睛盯着我说，那去年呢？好好好，去年不在俄罗斯，在鄂尔多斯。说到这一届世界杯，如果用一个词儿来概括，那就是爆冷。比如说谁能想到阿根廷踢得这么难呢？谁又能想到卫冕冠军啊，这个德国队竟然是来走 T 台的呢？啊，怎么就能输给韩国呢？阿根廷刚把这个棺材板掀开，结果德国队先躺进去了。哎，德乌战车，你们是来踢球的是不是？不是来运土豆和香肠的呀？再说了，这德国队的比赛输了以后，我的这朋友圈里面一片鬼哭狼嚎，都在那边喊啊，这个土豆香肠怎么办啊？这种心情其实我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呢，出现这种局面，我认为主要是这一届的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选的不是特别好。比如说如果换成这首歌，就不会有人再想着上阳台了。开玩笑归开玩笑，提醒大家理性看球。眼看着世界杯就要迎来16强了，之后是更激烈的争夺。我们还是那句话，足球是圆的，球场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可能你们早就忘了，其实早在13年前，一个知名的女子团体早就已经道破了真相。白话娱乐，我是白杰，希望各位球迷朋友们都能够放平心态，享受世界杯。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想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这一组的世界杯嘉年华，我们的关键词是挑战与挫折啊。嗯，所以面对挫折，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一个反应的一个方式啊。有的人可能就会哭泣，有的人会倾诉，也有人可能会选择逃避。嗯， 对，还有的人就是选择像我们一样勇敢的直面这个挫折啊。 咱们俩这怎么就做个直播就挫折了？ 因为接下来就到了大家逆风翻盘的时候了。 来，我们希望你们能够猜对接下来的这首歌，因为也到了音乐题啊。大家都来挑战一下，发来正确答案最快的一位以及中间单选一位都会收到我们的小红包。我们的微信的对话框应该是对话到我们的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姐。我们先来抛出问题好不好？请问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前奏啊，是来自周杰伦的晴天吗？ 好，要最快的速度，3、2、1。 这就是有人能听出来吗？ 对啊， 我不相信 这个天气多么晴朗啊！ 啊，对，真的， 今天是不是阳光明媚？ 哎呀，就是 有鸟叫， 放这首歌多合适，别干扰大家了。只要回答是或不是，不用加手机号啊。好，看到很多人答错了， 那我就放心了。 好了，前奏播放完毕，接下来就等大家答案了。刚才那段前奏 是来自周杰伦的《晴天》吗？是或者不是？不用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 嗯，关于面对挫折的一种方式，是接下来这首歌的歌名。 默读伤悲。 今夜的心情像一杯没有烧头的咖啡，满嘴吐不出的苦滋味。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所以我们要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了。刚才那段前奏真的是周杰伦的《晴天》吗？ 当然不是，是来自周董的《稻香》。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啊！ 你这么一听，我们更听不出来了，就会听成阴天，好不好？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回顾歌手薛之谦2017年的音乐之路，可谓硕果累累。中国内地互联网加无线平台使用量累计超过128亿，更是横扫各大音乐颁奖典礼。2018年，歌手薛之谦带着满满的诚意，赋予歌迷们的约定。魔法世家巨献薛之谦摩天大楼2018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将于7月14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正式启航。再来关注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北京音乐广播强力打造的北京文化新名片“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马上要举办第9场公益活动了。古典音乐沙龙《音乐的力量》将在30号本周六和大家见面，主讲人是古典音乐评论家陈丽。演出《情迷阿根廷》，乔弗雷和他的探戈朋友们今晚将在经典民族宫大剧院上演。手风琴演奏家乔弗雷将带着阿根廷国宝级乐器班多纽琴登台。入选波士顿名人堂艺术家的他将和乐团演绎探戈的节奏。除了演奏阿根廷音乐家皮亚佐拉的自由探戈、清晰的快板等，更有他们自己的原创作品。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通惠河北路三环到四环，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出京一线车流量较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张总，你的公司轻资产运营怎么这么快就能融到资？ 我们申请了招商银行高新贷，还拿到了招行的股权投资，不仅补充了经营资金，还有大批机构因为招行的投资关注我们。 申请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客户经理专业度高，快速完成申请，债权加股权，真正帮助企业快速发展。 这么好，我也赶快申请一个。 招商银行千英展翼综合金融服务，陪伴企业成长每一步，详询招商银行各网或95555。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雨过天晴，然后呢会有双彩虹桥挂在天空，这样子的景象，或者此时这样的傍晚和黄昏，怎么能缺一首好歌呢？所以到这个时段我们也安静安静。 所以呢，我们会化身为偷故事的人，分享歌曲背后的人生百态。 对， 其实我们说人生也是一场世界杯，在逐梦的过程当中啊，有可能有成功的喜悦，也一定会遇到挑战和挫折。 对，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我们的特别策划世界杯，我们的王牌嘉年华第四组的关键词了。就像是世界杯的赛程，离开的队伍会下次再战，而留下的队伍其实也会面临更激烈的挑战。 对， 更重要的是我们最后的一组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坚持和追寻啊，坚持去自己的梦想和有勇气去挑战人生。 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曲是脍炙人口的，来自 GALA 追梦赤子心。 来看第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 他说，记得那年离考研还有19天，专业课的有3本都还没背，模拟考试卷选择错了一半，简答题2道不会，3道论述题2道不会，隔周还有出差，着急到泪水横流。当时我就用这首歌曲给自己加油打气，我不服输，也不妥协。26岁一无所有，可还是想要敢爱敢恨，去造作，去拼命。我的生活，我不会放弃的，因为10亿个细胞生生不息。 另外一位朋友说，那年去贵州支教，教5年级的孩子学会了这首歌。刚接手的时候，学生的成绩一塌糊涂，别的老师都瞧不起，分给了我。我教他们拼音、语法、修改病句，甚至

张姐，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孩子急用钱，去银行转账去，顺便给家里的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最高转账500万，方便又快捷。家里水电燃气、固话宽带、有线电视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吃饭看电影用它买单，还能享受优惠呢。 那我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吧。下载招商银行 APP， 请享生活便捷无忧。 主播私房歌。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的主播私房哥。其实在这一段我们依然有关键词啊，我们的世界杯嘉年华的第四组的关键词就是有关于坚持和追寻啊。 对， 那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两首歌让我们感觉不到啊。 我来隆重介绍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这两首歌呢。首先第一首歌曲，我希望就是因为我看到有一组很多的这个词汇，比如说什么爆冷啊、哑火呀、横扫啊、团灭，还有很多热点话题，说什么梅西躺啊之类的。毋庸置疑，这或许是球迷们经历过最隆重的一次世界杯。而对于大多数人呢，这次世界杯带给大家更多的不同的是，曾经那些所谓的足球局外人也无一例外地参与到了这场盛会当中。所以说有关于世界杯呢，曾经是关于你们的，现在关于我们大家的。我们希望这首歌于文文体面，今天无关于失恋，只有关于世界杯的输赢，体面一点吧。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经典？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分手 人真。 遇见 体面。 来自于文文，我相信也是因为世界杯让很多女生看到了自己男朋友或者老公的另外一面，就是一个大男人为什么半夜三更面对电视可以抱头痛哭生气呐喊，有这么多情绪。 对，因为足球真的是可以瞬间把一个男人变成一个那个男孩、啊、 对， 真的是让他心里面那个好胜心，然后呢或者是依赖感等等等等全都会出现、 是，所以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二首歌是来自莫文蔚的不散不见，因为我希望很多女性也参与到我们这次落地活动当中，也希望更多真正爱好足球的男性朋友们加入到我们这支大队伍里面。 对， 所以呢明天我们的周六晚上的8点钟是在西直门外， 对，高粱桥斜街 果皮精酿， 是，然后我们会有一场落地活动，一起去看法国和阿根廷的比赛啊、希望你们能积极的报名，或者说报名的朋友记着待会儿留意自己的手机哦。 相亲都说再见，你的口味还在这，在开始之前句点后面存活在我里面，不散不见。你是我起点，我是你荆棘冠冕，把愉快间揉成一圈，来不及告别，来不及再见，啦啦啦啦。 感觉气氛都有点 都很静是吧？ 对，太安静了， 主要是想这个贴合一下我们的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所以 Kevin 莫文蔚的这首不散不见，希望我们能够隔空勾勾小手指，明天我们在现场不见不散好吗？ 好吧，希望报名的朋友都能去啊！接到我们电话的朋友都已经可以把明天的事儿就推一推啊，跟我们一起快乐的去分享精酿啤酒，然后呢好好的看一场球、 不能爽约啊， 而且要一起唱歌嘛，因为现场我们有两位音乐人会到场跟我们一起来唱，而且还有会这个尬唱的艾科、 就刚才我在听，哎，要不要明天就哒哒哒， 还有会尬舞的郭鹏和静瑜啊，我呢我给各位这个端茶倒酒就这么定了啊， 小二上茶了 有关于不要去放弃，有关于坚持，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首歌曲你们太熟悉的歌了， 即使有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句天几高？ 使有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句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哦，我有我心底故事，亲手写上每段得失乐与悲与梦言。 今天我们通过四组关键词，然后呢来进行了这样的我们的世界杯王牌嘉年华特别策划的盘点，然后呢同时这四组关键词相应的对应着世界杯以及我们今天节目的四种风格以及我们的人生的四种不同的体验。 我们来重新复习一遍好吧。第一组关键词就是快乐和收获，第二组关键词就是浪漫和时尚， 对，第三组关键词呢我们讲到的是有关于挑战和挫折， 第四组关键词也就是我们正在持续进行当中的坚持和梦想。 好吧，这个四组关键词推荐完毕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希望每位朋友在世界杯当中都能够有所体会或者是有所收获，不光是我们送的福利啊，或者是线下活动的机会。好，说到线下活动的机会呢 又是第二波植入广告是吗？ 就是没别的了啊，没有，不是植入广告，就是希望我们各位好朋友们，大家都来参与我们的活动。这次是在西边啊，西边偏北一点点，然后大家都能来啊。 是，所以明天我们不管说 Mark 没 Mark 到你，然后我们也希望住在西边的一些朋友都能够来我们现场。 对，如果你是被选中的朋友，你一定是会被邀请到我们的现场。但是如果哎，好像我没被选中，或者我刚好在附近想过来看一看，也欢迎你来。晚上我们还会有推送，或者你去找我们的白街 FM 的推送，就可以找到地址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 招商银行千家万会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戴森吸尘器、双立人刀具套装、Kindle 阅读器等多种好礼等您拿。6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兑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谢谢招商银行。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我来推荐。然后我想问问你，我们说了半天就世界杯的关键词，你的世界杯的关键词是什么？ 我不是一开篇的时候就说了吗，爆冷，显得自己特别专业，其实自己什么都不懂，但是对于我而言就是凑热闹。 凑热闹。对于我而言，世界杯的关键词就是兄弟 啊， 兄弟，对， 你的家就在这里， 就是你可以有更多机会和你的朋友们一起看球。当然这些世界杯的球队里面那些并肩作战的队友们，他们也是兄弟，对不对？所以明天我们准备好了兄弟，准备好了啤酒，精酿啤酒，准备好了我们的热情，等着你。 对，所以呢明天在现场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详细的小游戏和大家分享，比如说来品品酒啊， 啊，唱唱歌啦。而且最近我真的是忙得够呛，我还在准备策划着我们的下一场的活动，应该对于东边的朋友来说是个好消息了。 东西南北中吗？ 对，下一次家住东边一点的朋友，别忘了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哦。为什么说到东边的朋友后面接了一首法语歌因为会有法国队的球嘛，而且这首歌法语的小清新，正如此后现在这种雨后有着彩虹的天空一样， 深呼吸，闻到泥土的芬芳， 感受一下。